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137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晋武帝带着一肚子不放心就撒手人寰西去了，辛苦得来的江山全落在了他那个白痴儿子司马衷手里。估计晋武帝啊，最希望的就是能让他那个孙子司马昱早点接替他爸爸的皇位，把他们司马家族传承下去。然而这个新皇上司马衷不光傻得可以，笑话百出，更惨的是他还赶上了一个野蛮的皇后。他就像一个玩具一样，任人摆来摆去，没有人真正关心过他，没有人真正在意过他，大家的眼里只有他手里那至高无上的皇位。正是他的残缺，正是他手里的权位，导致了他悲惨的一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白痴皇帝下集。司马衷的智商，就连违心的恭维都很难找出适当的词儿来，傻乎乎的怎么能管理国家呢？而且像他这样的人坐上了皇上，自然是闹出了不少的笑话。有一天呢，这晋惠帝司马衷来了兴致，就跑到后花园里东游西逛，当时正好赶上初夏，池塘里边就传来了阵阵蛙声。司马衷左看看右看看，好像什么事儿都想不明白似的，蹲在那儿一个劲儿的看。旁边这些大臣也不知道他这干什么呢，也都跟着蹲在这儿瞎吵。这时候啊，就看司马衷猛然一起身，冲着周围的人就冒出一句话来：哎，你们说这些个青蛙在这儿叫，是为了官家叫啊，还是为了私家叫啊？有道是一个傻瓜的问题难倒100个聪明人呢。对于司马衷这种跳跃性思维的人，他出的题目眼前这帮大臣都听傻了。您说这池塘里的青蛙在那给谁叫，那谁能听得懂啊？就在一大帮人都张着嘴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一个经常伺候司马衷的太监凑到跟前来了。估计啊，他也是照顾司马衷时间长了，这种问题听多了，于是慢条斯理的就说上了：皇上啊，这青蛙要是在官家的池塘里叫，那就是为官家叫，要是在私家的池塘里叫，那就是为私家叫的。您说这回答不跟废话一样吗？可让司马衷听起来就高兴了，他觉得这个问题回答得很标准吗， 正是我想要的。身边其他大臣真是怎么想都想不明白呀、啊，怎么让这么一个白痴当皇上啊？和他在一起时间长喽，自己这智商不也得跟着下降吗？这件事后来呀、啊，也不知怎么的就传出去了，人人都笑话这位当朝皇上缺心眼少智慧。不过接下来的另外一件事儿，更是让这位傻皇帝出了一回风头，还因此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话说有一年，一个郡县闹饥荒，全城的粮食基本上是颗粒无收啊，老百姓眼看着自己的庄稼地里什么都没有，别说是哭的心了，就连哭的劲儿都没了。有的人家一天三顿饭都吃不上，还有那更可怜的，没熬过去生给饿死了。眼看着全城的老百姓都快没活路了，一份寻求解决方案的紧急奏折就递到了京城。大臣们从一拿到这份折子开始啊，就召开紧急会议，看看有什么对策能够渡过难关。大伙儿都是你一言我一语的，想办法的想办法，出点子的出点子。只有司马衷一个人傻呆呆的坐在一边听着，他不明白呀，这些人这是干什么呢？人家嘴里说的，他就更糊涂了。听了没一会儿，他烦了，站起来走到人群中间。朕问你们个问题呀、啊，你们说这好端端的人怎么就饿死了呢？大臣一看，哟，不易呀、啊，咱这个傻皇上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于是赶紧放下手里的活，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啊，说这当地呀、啊，他闹饥荒呢，老百姓没得吃，就这么着，哎，就饿死了。司马衷听完之后，脸上露出的表情啊，实在是难以拿语言来形容。因为您不知道他是听懂了跟着难过呀，还是因为人家这么个讲法他根本没听懂，正犯糊涂呢。想了没一会儿，司马衷突然灵机一动，站在这些人面前就说了，你们想了半天有结果了吗？切，看你们那副德行就知道没有。哎，我倒是有一个解决办法。大臣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他能有办法？你们说这没有粮食吃有什么关系呀、啊、他们可以选择吃肉粥啊。当时在场的所有官员听完司马衷这句话，用现在网络上最流行的话说，给雷着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接茬啊，你瞪着我，我瞪着你。打那以后，司马衷还真是托了他这句话的福了，扬名了，从此留下一个典故叫何不食肉糜。像司马衷这样的活宝啊，如果说国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的话，他这么发发傻，不过呢也就是给大家添点笑料。可是他倒霉就倒霉在他执政的那个年代并不那么太平，当初他老爸晋武帝就是不放心这个傻儿子，所以别看司马衷继位的时候都30多了，还是给他安排了叔叔汝南王司马亮和皇后的父亲杨俊一起辅政。只可惜晋武帝身边除了他这个宝贝儿子脑子有问题之外，其他人那可都是个顶个的聪明。杨俊一直就想独揽大权，所以就在晋武帝临死的时候，单独拉着他闺女杨皇后守在晋武帝身边，等到晋武帝一死，这父女俩就伪造遗诏，指定自己单独辅政，还打算除掉司马亮。因为司马亮跑得及时，这才没让杨俊得手。杨俊这个人本来就是小人得志，仗着自己闺女是皇后，他是位极人臣，总揽朝政，一副代理皇上的派头，知道别人都看不起他，就想方设法的给自己加官进爵，想用这些拉近和别人的关系。 就杨俊这副样子，不光司马家族的人看不惯，就连自己闺女都开始劝他。与此同时，他还在不经意间得罪了一个人，他就是司马衷的皇后贾南凤。贾南凤是谁呀？心狠手辣，而且相当有野心。现如今皇后还没怎么露风头呢，你一个太后的老爹就想把持朝中大权，这也太不把这个皇后放在眼里了。于是贾南凤四处寻找机会，打算把这些绊脚石一个个的铲除掉。贾南凤先是把杨俊和那些朝中元老顾命大臣一个个的都杀了，紧接着就开始培养自己的亲信党羽。经过他这么一番折腾，大权终于落在了自己手里。在他握权的这将近十年里，西晋的政局看上去倒是稍微稳定了一些。有这么一个野心勃勃的老婆，对于司马衷来讲，如果一直能这样下去，倒也未尝不是一好事儿。反正他什么也不懂，事儿到了他这儿都是别人已经安排好的了，他只要按个手印盖个章就得了。可是贾南凤不知足啊，虽然朝廷已经让他来了一个大换血，可是还有一个人是他的心病，这个人就是司马衷唯一的儿子，也是当朝的太子司马昱。贾南凤的肚子不争气呀，自己没有儿子，就看这个太子不顺眼，想着法的打算把他除掉。可是想安个罪名除掉太子，可不像杀个大臣那么容易，必须得是经过严密部署，有个合理的理由才能铲除的。贾南凤那会儿为了能够彻底的掌握大权，脑子都快想碎了，既然明的不成，咱就来暗的。于是贾南凤趁着司马昱喝醉的时候，让他抄写了一份谋权篡位的文章。司马昱那会儿醉的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哪还有什么警戒心呢？等到这份谋反的文章摆在司马衷面前的时候，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就这样，好端端的一个聪明太子算是被贾南凤给废了。估计那个时候晋武帝要是在天有灵，看见他这个心爱的孙子最后落了一这样的下场，肠子都得悔青了。贾南凤既然如愿以偿了，也就该适可而止了，但他阴险毒辣，对太子还是不能放过，最终把司马昱害死了。他的这种行径引起了朝臣的不满，更引起了其他王爷的不满，最终酿成了倾覆晋室的大乱。自从司马昱死了以后，太子的位子就一直空着。贾南凤没有亲生儿子，就想了一馊主意，把他妹妹家的儿子抱来，谎称说是他和司马衷的孩子，打算立为太子。司马衷是个傻子，可是其他的王爷不傻呀，你一个皇后这手惦记身多长啊，朝廷里让你弄得一团糟，司马衷管不了你，你在外边给他戴绿帽子。现如今你杀了皇上唯一的亲生儿子司马昱，还找来一个没有一点皇家血统的野种到这儿来蒙事儿，那人家能干吗？再者说了，当初晋武帝当皇上的时候，就怕这些皇家宗室和自己不和找麻烦，就把所有的皇亲国戚都封为了诸侯，来巩固司马家的统治基础。人家晋武帝好歹算是功成身退，这些人也就没再挑毛病，现在让个白痴当皇上，早就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了。你贾南凤现在又找了个别人的孩子做太子，搁谁谁能干呢？公元300年5月，赵王司马伦率领着禁卫军，打着晋惠帝的名义宣诏， 废掉贾南凤。贾南凤一看就傻眼了，任凭自己怎么反抗都是无济于事，看着自己辛苦得来的一切马上就要灰飞烟灭了，坐在地上冲着司马衷就嚷嚷道：“皇上啊，你的老婆这就快被别人给废了，接下来被废的可就轮到您了。”他这一通叫唤呢，估计是想让司马衷能救他，可人家司马衷呢坐在一边跟看表演似的，乐得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你们演得越热闹我就看得越高兴。就这样，风云一时的贾南凤被赐了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想想早先杨太后就是被他这么逼死的，那时候的贾南凤怎么想也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落得如此下场。贾南凤一死，这个赵王司马伦就掌握了政权。这个人野心大呀，为了能够得到皇位，他就派益阳王司马威去皇上那儿，逼着这傻皇上禅位。论起辈分，这个益阳王还是司马衷的叔叔呢。您别看这司马衷平时傻不拉几的，可是他也知道这玉玺的重要。看见益阳王逼着自己交出玉玺，他是抱到怀里头死都不撒手啊。看着司马衷这傻模样，益阳王都懒得和他废话，上去直接抢，差点没把司马衷的手指头给掰断了。司马衷平时哪见过这阵势，吓得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哇哇的哭啊。赵王司马伦总算是哄走了这位傻皇帝，还封了他一个太上皇，自己高高兴兴的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会儿的司马伦高兴啊，看见谁都乐，手里也有权了。就他那些个同党，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甚至是侍从官兵，全都封赏，大大小小的官遍地都是。那个时候当官戴的帽子上都有一个用貂毛做的装饰，这个司马伦当时封的官实在是太多了，最后这貂毛都脱销了，没辙，只好拿狗尾巴草来凑数吧。街头巷尾的老百姓都嚷着：“貂不足，狗尾续。”这也正是成语狗尾续貂的来历。各地的诸侯王听说赵王司马伦当了皇上了，心里都不平衡，于是一场八王之乱隆重登场了。当时这个皇帝的位子人人都惦记，诸侯王那么多，凭什么就你司马伦做皇上啊？于是当时实力比较强大的八位诸侯王为了争夺这个皇位，开始了一场长达16年的斗争，史称叫八王之乱。傻皇上司马衷也是被这几个人争来抢去，为的就是能让他写份诏书把皇位传给自己。直到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战胜了所有对手，独揽大权，这场浩浩荡荡的战争才算是结束。司马衷的流亡生活也跟着画上了句号，回到了洛阳。傻乎乎的司马衷经过这么多年战乱的生活，始终都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来杀去的呀。不过别看司马衷这个人看不明白，可是啊，他倒挺记仇的。就在大臣们都在和司马越商量怎么处置赵王司马伦和益阳王司马威的时候，坐在一边的司马衷傻呵呵地插上嘴了：“这司马威当时掰我手指头，还抢我玉玺，这个人呢，一定得杀喽。”就这样，司马威连点发言权都没有了，就被一个傻子的话给送上了刑场。恐怕这句话得算是司马衷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下的诏令了。任人摆布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司马衷重新回到洛阳而结束。自从司马越在八王之乱的战争里获胜以后，司马衷又开始做了司马越的傀儡。虽然坐在龙椅上的是司马衷，可是所有大权完全掌握在司马越手里。 这样的双簧唱久了，司马越看着这位傻子皇帝是越来越不顺眼，于是就在公元306年的年底，司马越暗中命令手下人在司马衷的晚饭里下毒。司马衷吃完之后，突然觉得肚子一阵绞痛，趴在床上滚来滚去，凄惨的叫声回荡在他的寝宫之中。等到宫女把御医请来的时候，这司马衷已经是口喷鲜血，不省人事了。再等御医搭脉诊断之后，一边摇头一边叹气呀，哎，完了完了。晋惠帝司马衷死后，司马越没敢自己当皇上，而是拥立了司马衷的一个兄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晋惠帝司马衷这一生都是窝窝囊囊，蒙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一个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帝王之家，是司马氏的嫡传后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的智商实在是不敢让人恭维，这两者他都无法选择。要说这是命运，也的确是命运。然而他要不是生在帝王之家，而是生在一个偏僻的农家，他也许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那种立长立嫡的专制制度害了他。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Thank you.